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进程数据结构的第一篇，项目多了就需要项目管理系统。前面两节我们讲了如何使用系统调用创建进程和线程。你是不是觉得进程和线程还是挺复杂的呢？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在内核里面应该如何管理呢？有的进程啊，它只有一个线程，有的进程呢，它有多个线程，它们都需要内核分配 CPU 来干活。可是 CPU 总共就这么几个，应该怎么管理，怎么调度呢？你是老板，这个事儿呢，你得自己来操心。首先呢，我们得明确，项目的售后售前人员接来了这么多的项目，这是个好事儿。这些项目都是通过办事大厅立了项的，有的呢需要整个项目组一起开发，有的呢是一个项目组分成多个项目小组进行开发。无论哪种模式，到了你这老板这里，都需要有一个项目管理体系进行统一的排期、统一的管理、统一的协调，这样呢，你才能对你们公司的业务了如指掌。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还记得咱们平时开发的时候用的项目管理软件 Jira 吗？它的办法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我们再来这么看，其实啊，无论是一个大项目组一起完成一个大的功能，还是呢把一个大的功能拆成小的功能并行进行开发，都是开发组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的。作为项目经理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决定的。但是呢，从项目经理角度出发，这些啊都是任务，需要同样的进行关注、协调、资源等等。同样在 Linux 里面，无论是进程还是线程，到了内核里面，我们统一叫做任务，是由统一的一个结构叫 Task Struct 进行管理的。这个结构啊非常复杂，但是你不用怕，我们慢慢来解析。接下来我们沿着项目管理体系的思路设想一下 Linux 的任务管理应该都干些啥。首先呢，所有执行的项目都应该有个项目列表吧，所以说 Linux 内核也应该先弄一个链表，将所有的 Task Struct 串起来，就像下面这个 List Head Tasks 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看每一个任务都应该包含哪些字段。首先每一个任务都要有一个 ID 作为这个任务的唯一标识，到时候排期啊、调度啊、下发任务等等都需要按这个 ID 来，这样呢就不会产生歧义。 Task Struct 呢是有涉及到任务 ID 的，比如说文稿里有这么几个，有 PID、有 TGID 还有 Group Leader。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是 ID 有一个就可以足够唯一标识了，那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上面无论是进程还是线程到了内核里面统一变成了任务，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任务的展示问题。啥是任务展示呢？这么说吧，你作为老板，你肯定想了解公司都接了哪些项目，每个项目有多少营收，那么项目的执行里面到底是不是分了小组，每个小组干的是啥，这些细节呢项目经理没必要全部展示给你看。前面咱们学习命令的时候知道通过 PS 命令可以显示出所有的进程，但是呢如果你是这个命令的实现者，到了内核里面按照上面的任务列表把这些命令都显示出来，那么所有的线程都平铺开来展示给用户，这让用户肯定觉得既复杂又困惑。复杂在于列表怎么这么长，困惑在于里面有很多并不是我自己创建的线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给任务下发指令的问题。如果客户突然给项目组提了个新的需求，比如说有的客户觉得自己的项目已经完成了可以终止，再比如说有的客户觉得项目做到一半没必要再进行下去了可以终止，这时候应该给谁发指令呢？当然是应该给整个项目组，而不是某个执行小组。我们不能让客户看到不同的小组口径不一致，这好比说终止的指令到达了其中有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很开心就去休息了，那同一个项目组其他的小组还干得热火朝天的。 Linux 呢也是一样的，前面我们学习命令行的时候知道可以通过 Q 命令来给进程呢发信号通知进程退出，如果发给其中一个线程，我们不能只退出这个线程，而是应该退出整个进程。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只给某个线程发信号，所以在内核里面虽然都是任务还是应该加以区分。所以说呢 PID 呢就是 Process ID， TID 呢是 Thread Group ID。 任何一个进程如果呢只有主线程，那么 PID 是自己， TGID 呢也是自己， Group Leader 呢指向的还是自己。但是呢如果一个进程创建了其他线程，那就会有所变化了，线程呢会有自己的 PID， 但是呢它的 TGID 就是进程主线程的 PID， Group Leader 呢指向的就是进程的主线程。好了，有了 TGID 我们就知道这个 Task Struct 代表的到底是一个进程还是代表的是一个线程了。这里啊，既然提到了下发指令的问题，我们就顺便提一下 Task Struct 里面关于信号处理的字段。 这些信号处理的字段定义了哪些信号被阻塞暂不处理，哪些信号呢上等待处理，哪些信号呢正在通过信号处理函数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呢可以是忽略，也可以是结束进程等等。信号处理函数默认使用用户态的函数栈，当然呢也可以开辟新的函数栈专门用于信号处理，这就是 SAS 下划线 SS 下划线 XXS 这三个变量的作用。上面我们说了下发信号的时候呢需要区分进程和线程，从这里呢我们其实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说 TaskStruct 里面有这样一个 struct single pending， 如果我们进入 struct signal struct 里面去看的话，发现里边还有一个 struct single pending share pending， 它们两个有所区别，一个是本任务的，一个是线程组共享的。好了，关于信号你暂时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后面会有单独的章节解读整个信号的机制。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另外一个需要关注呢就是项目当前的状态，比如说下面这个图就是在 Jira 里面任务运行的时候的状态转换图，有新建、正在处理、已解决、重新打开、关闭等等。同样呢在 TaskStruct 里面涉及到任务状态也有下面这么几个变量，第一个就是 State， 第二个是 Exit State， 第三个是 Flags。 State 就是状态，它可以取的值呢定在 schedule.h 头文件里面，具体的内容呢你可以查看文稿，你会发现它的定义很有意思，0 1 2 4 8 16 32、啊、基本上是按二进制翻着背来的。从这个定义的数值就很容易看出来 flags 呢是通过 bitset 的方式设置的，也就是说当前是什么状态哪一位就是一。接下来这张图呢就是一个状态转换图，你会发现我们创建一个新的进程呢要叫 fork， fork 要叫 do fork， 然后呢调用 wake up new thread， 在里面呢把任务的状态呢设置为 task running。 task running 呢并不说进程正在运行，而是表示进程在此时刻准备运行，当处于这个状态的进程获得时间片的时候呢它就是运行中，如果没有获得时间片呢就说明被其他的进程抢占了，等待再次分配时间片。在运行中的进程一旦要执行一些 IO 操作，要等待这个 IO 操作完毕的时候呢就会释放 CPU 进入睡眠状态。在 Linux 中有两种睡眠状态，一种呢是 Task Interruptible， 叫可中断的睡眠状态，这是一个浅睡眠的状态，也就是说虽然在睡眠等待 IO 的完成，但是这个时候一个信号来的时候进程还是会被唤醒的，只不过唤醒以后不是继续刚才的操作，而是进行信号处理。当然程序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写信号处理函数，比如说收到某些信号就放弃等待这个 IO 操作完成直接退出，也可以收到某些信息以后继续进行等待。另外一种睡眠呢叫 Task Uninterruptible， 叫做不可中断的睡眠状态，这是一种深度睡眠状态，不可被信号唤醒，只能死等 IO 操作完成，一旦 IO 操作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不能完成，这个时候谁也叫不醒这个进程了。你可能会说我 Q 它呢，你别忘了 Q 本身也是一个信号，既然这个状态不可能被信号唤醒， Q 信号当然也会被忽略的，所以说除非你重启电脑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因此呢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除非程序员极有把握，不然还是不要设置为 Task Uninterruptible。 于是呢我们有了一种新的进程睡眠状态叫 Task Killable， 可以终止的新睡眠状态。进程处于这种状态中呢它的运行原理有点像 task uninterruptible， 但是呢它可以响应致命的信号。从定义可以看出 task wake kill 可以用于接收致命信号的唤醒进程，而 task killable 相当于这两位都设置了。接下来呢 task stopped 相当于进程在受到 seek stop seek ttin seek tstp 或者 seek ttou 信号以后进入的状态。Task traced 呢表示进程被 debugger 调试器等进程监视的时候，进程执行被调试程序所停止，当一个进程被另外的进程所监视，每一个信号都会让进程进入这个状态。一旦一个进程要结束，先进入呢就是 exit example 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时候它的副进程还没有通过 wait 函数来获知它的终止信息，这时候呢这个进程就是一个僵尸进程。X dead 就是进程的最终状态，其中呢 X example 和 X dead 也可以用于 exit state。 上面的进程状态和进程的运行调度都有关系， 其实呢，还有一些状态我们称为标志，放在 flex 段里面，这些字段呢都被定义为红，以 PF 开头。我这里举几个例子， PF exiting、 PF vcpu 和 PF fork no execute。 其中呢， PF exiting 表示正在退出，当有这个 flag 的函数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例子，叫做在函数 find alive thread 里面找活着的线程的时候，碰见有这个 flag， 那么就不算活着了，就直接跳过。其中 PFVCPU 表示进行运行在虚拟 CPU 上，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函数 account system time 中统计进程的系统运行时间，如果发现有这个 flag， 那么就调用 account guest time， 也就是说按照客户机的时间呢进行统计。PF fork no execute 表示 fork 完成了以后呢还没有进行 exec， 在 do fork 函数里面调用了 copy process， 这个时候呢会把 flag 呢设置为 PF fork no execute， 当在 exec 函数中调用了 load elf binary 的时候呢又会把这个 flag 去掉。进程的状态切换呢往往涉及到调度，下面这些字段呢都是用于调度的。为了让你理解 task struct 进程管理的全貌，我这里呢先把它都列举一下，咱们后面有单独的章节讲解整个调度的机制，这里呢你大概看一下这里面的注释就好了。比如说调度它需要一个队列，调度呢它要有优先级，要有一个调度类专门做这个调度的动作，被调度的呢叫调度实体，调度要有自己的策略以及可以调度在哪些 CPU 上等等之类的。好了，这一节我们讲述了进程管理复杂的数据结构，我还是画了一个图总结了一下。这个图呢是进程管理 task struct 的结构图，其中红色的部分是今天讲解的部分，你可以对着这张图说出它的含义。除此之外，我再给你留一张课堂练习题。这一节啊，我们讲了任务的状态，你可以试着在代码里面搜索一下这些状态改变的地方呢是在哪个函数，是在什么时机，从而进一步理解任务的概念。欢迎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